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排序的第一篇，为什么插入排序比冒泡排序更受欢迎。那排序对于任何一个程序员来说可能都不会陌生，你所学的第一个算法可能就是排序。在大部分的编程语言当中也都提供了排序函数，那在平时的项目当中我们也会经常的用到排序。那排序很重要，所以我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详细的讲一讲经典的排序算法。那排序算法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有一些你连名字都没有听过，比如说猴子排序、睡眠排序、面条排序等等。我只讲众多排序算法中的一小撮，这些也是最经典最常用的，比如说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归并排序、快速排序、技术排序、基数排序和统排序。我按照时间复杂度把它们分成了三类，分成三节课来进行讲解。带着问题去学习，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按照惯例，我还是先给你一个思考题。插入排序和冒泡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是相同的，都是大额括号 n 的平方。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里，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插入排序算法而不是冒泡排序算法呢？那你可以先来思考一两分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学习排序算法，我们除了学习它的算法原理和代码实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评价分析一个排序算法。那分析一个排序算法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入手呢？首先是排序算法的执行效率。对于排序算法的执行效率的分析，我们一般会从几个方面来进行衡量。第一，我们在分析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时，要分别给出最好情况、最坏情况、平均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除此之外，你还要说出最好最坏时间复杂度所对应的要排序的原始数据是什么样子。那为什么要区分这三种时间复杂度呢？那第一，有些排序算法会区分，为了好对比，所以我们最好都做一下区分。那第二是，对于要排序的数据，有的接近有序，有的接近无序。有序度不同的数据，对于排序的执行时间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排序算法在不同数据下的性能表现。我们知道时间复杂度反映的是数据规模 N 很大的情况的一个增长趋势，所以它表示的时候会忽略系数、常数和低阶。所以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我们排序的可能是10个、100个、1000个这样规模很小的数据。所以在对同一节时间复杂度的排序算法性能对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系数、常数、低阶也考虑进去。这一节和下一节讲的都是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的执行过程会涉及两种操作，一种是元素比较的大小，另一种是元素的交换或移动。所以说我们在分析排序算法的执行效率的时候，就应该把次数和交换或者说是移动的次数也考虑进去。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排序算法的内存消耗。我们前面讲过，算法的内存消耗可以通过空间复杂度来衡量，排序算法也不例外。不过针对于排序算法的空间复杂度，我们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原地排序。原地排序算法就是指空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1的排序算法。那我们今天讲的三种排序算法都是原地排序算法。第三是排序算法的稳定性。仅仅用执行效率和内存消耗来衡量排序算法的好坏，这是不够的。针对于排序的算法，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度量指标，那就是稳定性。这个概念是说，如果带排序的序列中存在着值相等的元素，那么经过排序之后，相等元素之间原有的先后顺序不变。我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你就能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组数据 2,9,3,4,8 和3，按照大小排序之后就是2,3,3,4,8和9。这组数据里有两个3，那么经过这种排序算法排序之后，如果两个3的前后顺序没有改变，那我们就把这种排序算法叫做稳定的排序算法。如果说前后的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么对应的排序算法就叫做不稳定的排序算法。那你可能要问了，两个3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有什么关系呢？稳不稳定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考察排序算法的稳定性呢？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课程在讲排序的时候都是用整数来举例，但是在真正的软件开发当中，我们要排序的往往不是单纯的整数，而是一组对象。 我们需要按照兑现的某一个 key 来排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电商交易系统中的订单排序。订单有两个属性，一个是下单时间，另一个是订单金额。如果我们现在有10万条订单数据，我们按照金额从小到大对订单数据进行排序。对于金额相同的订单，我们希望按照下单时间从早到晚进行排序。对于这样一个排序需求，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想到的方法是，我们先按照金额对订单的数据进行排序，然后再便利排序之后的订单数据。对于每一个金额相同的小区间，再按照下单时间进行排序。这种排序的思路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实现起来会很复杂。那借助于稳定排序算法，这个问题就可以非常简洁的解决。解决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先按照下单的时间给订单排序，注意的是下单时间而不是金额。排序完成之后，我们用稳定排序算法按照订单金额再重新排序。两次排序之后，我们得到的订单数据就是按照金额从小到大排序，金额相同的订单按照下单时间从早到晚进行排序。那为什么这么做呢？稳定排序算法可以保持金额相同的两个对象在排序之后的前后顺序不变。那第一次排序之后，所有订单已经按照下单的时间从早到晚进行有序了。在第二次排序中，我们用的就是稳定的排序算法，所以经过第二次排序之后，相同金额的订单仍然保持着下单时间从早到晚有序。好，分析排序算法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我们从冒泡排序开始学习今天的三种排序算法。冒泡排序只会操作相邻的两个数据，那么每次冒泡操作都会对相邻的两个数据进行比较，看是否满足大小关系要求，如果不满足就让它俩互换。一次冒泡会至少让一个元素移动到它应该在的位置，重复 N 次就完成了 N 个数据的排序工作。我用一个例子带你看一下冒泡排序的整个过程。我们要对一组数据456321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第一次冒泡操作的详细过程我已经画了非常详细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经过一次冒泡操作之后，6这个元素已经存储在了正确的位置上。要想完成所有数据的排序，我们只要进行6次这样的冒泡操作就可以了。实际上刚刚所讲的冒泡的过程还可以优化，当某次冒泡操作已经没有数据交换的时候，说明已经达到了完全有序，不需要再继续执行后续的冒泡操作了。那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这里面排序6个元素的数据只需要4次冒泡排序就可以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具体的过程。冒泡排序算法的原理比较容易理解，那具体的代码我已经贴到了文稿里了，你可以结合代码来看我前面所讲到的原理。那现在结合我刚刚分析的排序算法的三个方面，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第一，冒泡排序是原地排序算法吗？冒泡的过程只涉及相邻数据的交换操作，只需要常量级的临时空间，所以它的空间复杂度是大有括号一，它确实是一个原地排序算法。那第二，冒泡排序是稳定的排序算法吗？在相邻排序中，只有交换才可以改变两个元素的前后顺序。为了保证冒泡排序算法的稳定性，当有相邻的两个元素大小相同的时候，我们不做交换。相同大小的数据在排序前后不会改变顺序，所以冒泡排序是稳定的排序算法。那第三，冒泡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最好情况下，要排序的数据已经是有序的了，我们只需要进行一次冒泡操作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而最坏的情况是，要排序的数据刚好是倒序排列，所以我们就需要进行 N 次的冒泡操作，所以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最好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很容易分析，那平均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我们前面讲过，平均时间复杂度就是加群平均期望时间复杂度。分析的时候就要结合着概率论的知识，那对于包含 N 个数据的数组，这 N 个数据就有 N 的阶乘种排列方式，不同的排列方式冒泡排序执行的时间肯定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举过的那两个例子，其中的一个要进行6次冒泡，而另一个只需要4次。如果用概率论的方法来定量分析平均时间复杂度，那所涉及的数学推理和计算就会很复杂。我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通过有序度和逆序度这两个概念来进行分析。有序度是数组中具有有序关系的元素对的个数， 我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出来，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来自己看一看。同样的道理，对一个有序排列的数组，比如说6、5、4、3、2、1，有序度就是0。对于一个完全有序的数组，比如说1、2、3、4、5、6，有序度就是 n×n-1(2), 也就是15。那我们把这种完全有序的数组的有序度叫做满有序度。逆序度的定义正好跟有序度相反，默认从小到大为有序。我想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关于逆序度我就不举例子来讲了，那您可以对照我所讲的有序度的例子来自己的看一下。对于这三个概念，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式，逆序度等于满有序度减有序度。我们排序的过程就是一种增加有序度减少逆序度的过程，最后达到满有序度就说明排序完成了。我还是拿前面所讲的那个冒泡排序的例子来说明，要排序数组的初始状态是4、5、6、3、2、1，这其中有序元素对有4、5、4、6和5、6，所以有序度是3，n=6。所以排序完成之后，中态的满有序度就是 n×n-1(2)=15。那冒泡排序包含两个操作原子，比较和交换，每交换一次有序度就加1，所以说不管算法怎么来改进，交换的次数总是确定的，我们叫做逆序度，也就是 n×n-1(2)减初始有序度。这个例子当中 15-3=12， 要进行12次交换操作。冒泡排序包含两个操作原子，比较和交换，每交换一次有序度就加1，那不管算法怎么改进，交换的次数总是确定的，我们叫做逆序度，也就是 n×n-1(2)减初始有序度。这个例子当中 15-3=12， 要进行12次交换操作。那对于包含 n 个数据的数组进行冒泡排序，平均交换的次数是多少呢？最坏情况下，初始状态的有序度是0，所以要进行 n×n-1(2)次交换。最好情况下，初始状态的有序度是 n×n-1(2)，就不需要进行交换了。那我们可以取个中间值 n×n-1(4)来表示初始有序度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的平均情况。那我们再来换句话说啊，平均情况下需要 n×n-1(4)次交换操作，比较操作肯定要比交换操作多，而复杂度的上限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所以平均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这个平均时间复杂度推导的过程其实并不严格，但是很多的时候它很实用。那既然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太复杂不太好用，那等到我们讲到快排的时候，我还会再次用这种不严格的方式来分析平均时间复杂度。冒泡排序说完了，下面我们再来看插入排序。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一个有序的数组，我们往里面添加一个新的数据之后，如何继续保持数据的有序呢？那很简单，我们只要便利数组找到数据应该插入的位置，将其插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动态排序的过程，既动态的往有序集合中添加数据，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持集合中的数据一直有序。而对于一组静态数据，我们可以借鉴上面所讲的插入的方式来进行排序，于是便有了插入排序算法。那插入排序具体是如何借助上面的思想来实现排序的呢？首先，我们将数组中的数据分成两个区间，已排序区间和未排序区间。初始已排序区间只有一个元素，那就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插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取未排序区间中的元素，在已排序区间中找到合适的插入位置将其插入，并且一定要保证已排序区间数据一直有序。那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未排序区间中的元素是空的，算法就结束。点击文稿，您可以看到一组要排序的数据 456132， 其中左侧为已排序期间，右侧是未排序期间。插入排序有包含两种操作，一种是元素的比较，一种就是元素的移动。当我们需要将一个数据 A 插入到已排序区间时，就需要拿 A 与有序区间的元素比较大小，找到合适的插入位置。找到插入点之后，我们还需要插入点之后的元素顺序的往后移动一位，这样才能腾出位置给元素 A 插入。那对于不同的查找插入点的方法，是从头到尾或者是从尾到头，那元素的比较次数都是有区别的。但是对于一个给定的初始序列，移动操作的次数是固定的，就等于逆序度。为什么说移动次数就等于逆序度呢？我拿刚才的例子画了一个图表，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一看就都明白了。 这个满有序度是 n 乘以 n 减1除以2等于15，初始序列的有序度是5，所以逆序度就是0。插入排序中，数据移动的个数总和也等于10等于3加3加4。插入排序的原理是不是很简单呢？那我也将代码贴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结合代码来查看。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些稍稍复杂一点的东西，我这里还是有三个问题要问你。第一，插入排序是原地排序算法吗？那从实现的过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算法的运行并不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所以空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原地排序算法。那第二，插入排序是稳定的排序算法吗？那在插入排序中，对于值相同的元素，我们可以选择将后面出现的元素插入到前面出现元素的后面，那这样就可以保持原有的前后顺序不变，所以说插入排序是稳定的排序算法。那第三，插入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如果要排序的数据已经是有序的，我们并不需要搬移任何的数据。如果我们从尾到头在有序数据组里面查找插入位置，每次只需要一个数据就能确定插入的位置，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 n。 注意这里是从尾到头便利已经有序的数据，如果说数组是倒序的，每次插入都相当于在数组的第一个位置插入新的元素，所以需要移动大量的数据，所以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 n 的平方。还记得我们在数组当中插入一个数据的平均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吗？没错，就是大于括号 n。 所以说对于插入排序来说，每次插入操作都相当于在数组中插入一个数据，需要循环执行 n 次插入操作，所以平均时间复杂度也就是大于括号 n 的平方。选择排序算法的实现思路有点类似于插入排序，也分已排序区间和未排序区间，但是选择排序每次都会从未排序区间中找到最小的元素，将其放到已排序区间的尾部。照例也有三个问题需要你来思考，不过前面两种排序算法我已经分析得很详细了，这里就直接公布答案了。首先，选择排序空间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1，这是一种原地排序算法。那选择排序是稳定性的排序算法吗？这个问题我来着重讲一下，答案是否定的。选择排序是一种不稳定的排序算法。从我前面画的那张图中你可以看出来，选择排序算法每次都要找到剩余未排序元素中的最小值，并且和前面的元素交换位置，那这样就破坏了稳定性。比如说58529这样一组数据，使用选择排序算法来排序的话，第一次找到最小元素2与第一个位置5交换位置，那第一个5和中间的5的顺序就变了，所以就不稳定了。正是因此，相对于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选择排序就稍微逊色了。那基本知识我们都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于括号 n 的平方，都是原地排序算法。那么为什么插入排序要比冒泡排序更受欢迎呢？我们前面分析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的时候讲到，冒泡排序不管怎么优化，元素交换的次数是一个固定值，是原始数据的逆序度，而插入排序同样不管怎么优化，元素移动的次数也等于原始数据的逆序度。但是从代码实现上来看，冒泡排序的数据交换要比插入排序的数据移动的要复杂一些，冒泡排序需要三个复制操作，而插入排序只需要一个。那点击文稿我们来看一段操作。我们把执行一个赋值语句的时间粗略的计算为单位时间 unit time， 然后分别用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对同一个逆序度是 k 的数组进行排序。用冒泡排序需要 k 次交换操作，每次需要三个赋值语句，所以交换操作的总耗时就是3乘以 k。而插入排序中数据移动操作只需要 k 个时间单位，这个只是我们非常理论的分析。针对于上面的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的 Java 代码，我写了一个性能对比测试程序，随机生成一万个数组，每个数组当中包含200个数据，然后在我的机器上分别用冒泡和插入排序算法来排序。冒泡排序算法大约700毫秒才能执行完成，而插入排序只需要100毫秒就能搞定。所以说虽然冒泡排序和插入排序在时间复杂度上是一样的，都是大于括号 n 的平方，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把性能优化做到极致，那肯定首选的是插入排序。当然插入排序的算法思路也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我们只是讲了最基础的一种。如果你对插入排序的优化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学一下希尔排序。好，今天的内容讲完了，内容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想要分析评价一个排序算法，需要从执行效率、内存消耗和稳定性这三个方面来看。在此基础之上，我带你分析了三种时间复杂度大括号 N 的平方的排序算法，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你需要重点掌握的是他们的分析方法。那这三种大括号 N 的平方时间复杂度的排序算法当中，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可能就纯粹的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开拓思维，实际的开发当中应用并不是很多。但是插入排序还是挺有用的，后面讲排序优化的时候我也会讲到，有些编程语言当中的排序函数的实现原理就会用到插入排序的算法。今天所讲到的三种排序算法代码的实现都非常的简单，对于小规模数据的排序用起来也非常的高效，但是在大规模数据排序的时候，这个时间复杂度还是稍稍有点高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下一节所要讲到的大括号 N 乘以 log N 时间复杂度的排序算法。那最后再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我们讲过，特定算法是依赖特定的数据结构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几种排序算法都是基于数组实现的。如果说数据存储在链表当中，那么这三种排序算法还能工作吗？如果能，那相应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那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